守的人。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，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 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前段时间出差，我在候机室的时候呢，听到一个妹子跟男朋友各种诉苦，反复强调说她咽不下这口气什么的。她男朋友就问她， 那你咽得下炸鸡吗？ 那个妹子非常肯定的点点头，她男朋友就去买炸鸡去了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，才能与你相逢 ？Hello Spring！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生活。 爱生活，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母，放肆 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母，我是龙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，他们身上的那一种强大的自信和安全感，可能是有的人一辈子都模仿不来的。希望你的孩子以后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幸运。有的人可能永远也感受不到，体会不到，为了克服我们的敏感不安，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。 伤人伤己的孤单委屈，当成甜蜜

大自己的狼狈，放纵自己的狂野，找寻自己的明天，向你要求的誓言，就算是你的谎言，我需要爱的慰藉，就算那爱如潮水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晚风吻尽荷花叶，惹我醉倒在池边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爱我，想握了手，紧握，抱紧我，吻我，我爱，别走，那一个人。 张小贤说，曾几何时你已经回到家里了，朋友的电话打过来喊你出去玩，你二话不说马上就穿上衣服出去玩了，而现在你却懒洋洋地说已经回家了不去了。这一刻我们终于明白自己已经老了。 曾经 着回忆与我偕老。如果当时紧紧拥抱，是不是结局就不会这么潦草？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？是不该计较谁对谁错，是爱先落荒而逃。曾经爱你多少都不重要，留着回忆与我偕老。如果当时紧紧拥是不是结局就不会这么潦草？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？与你偕老。 有时候突然就不想工作了，有时候会突然想要喝几杯，有时候会想要独自旅行，有时候就想结婚了。我们的脑子里面有这么多的念头，可是仅仅只是想想而已。或许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勇气，为一些突然蹦出的念头而尝试一下，也许它会带给你惊喜。 痛并快乐，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，痛并快乐，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，忍饥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爱从哭的嘴边里来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，痛并快乐，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，狠心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爱从哭的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，像流沙季节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又冷又透明的寂寞。

起到底算什么？好怕你爱上我，怕你爱上我。 他喜欢了他四年的时间，而对方也一直喜欢着他，可一直没有人敢跨出那一步。毕业离校的时候，他去送他，两个人一路沉默。女生打破沉默说：“快一点吧，也许要赶不上车了。”男生却牵住他的手说：“别急，我们以后的路还很长。”98度的爱情，如果没有那两度的勇气，就永远只能是冷却的液体，没有办法感受到真爱沸腾的温度。希望你现在的感情中没有遗憾。 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心，现在我唱这首歌，哦，只为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，做不做得到？你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。为你 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，会不会停息？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？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？我分不清，不要在意，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，写一首歌，都是你。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心，现在我唱这首歌，哦，只为你，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，做不做得到？你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。 一句话说，我喜欢你，所以你可以一点都不漂亮，因为你的外表并不重要。我喜欢你，所以你可以没有钱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。希望现在在你身边的人是因为你喜欢而喜欢。 最后，再爱我一个晚上。

整理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你的爱在我梦中徘徊，忧伤的情怀飘过来，一样的陌生笑容迎面而来，风雨中这样孤单，对你的感觉依然存在，我失去自己的未来，一样的心情我却无法等待，寂寞中明白，哦，梦在不梦的夜里，爱与愁让我清醒，都为你也为自己，梦在不梦的夜里，所有的一如往昔，随风去，从此不再想起，这些日子我已学会如何面对没有你的黑夜里，我的爱人挥挥手把誓的摆脱，梦在不梦的夜里，你的爱在我梦中徘徊，忧伤的情怀飘过来，一样的陌生笑容迎面而来，风雨中只有孤单，对你的感觉依然存在，我失去自己的未来，一样的心情我却无法等待，寂寞中明白，哦，梦在不梦的夜里，爱与愁让我清醒，都为你也为自己，梦在不梦的夜里，所有的一如往昔，随风去，从此不再想起，这 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如果女人 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之旅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